只怕在某天会给脆退，刻意逃避被你望见这伤势。 风吹散了一季的梦，来来去去的我，红尘中浮浮沉沉的爱，而我在远处停留。寒风吹落了一地的酒，隐隐约约的痛，群中起起落落的梦，有你在远处等我。任凭我的心走走又停停，你却从不曾放弃，用尽三生三世的真情换来一生美丽。任凭你的情是无尽，用尽三生三世的真心换来一世回忆。 最初提着找机会，